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一個圍巴，哇是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蒸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度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點解咧？ 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 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各位好，迟咗两日嘅今日讲古仔。今日就系三月嘅二十号， 系啦， 黄昏嘅六时四二十分、，OK， 六点搭四嘅。其实今日讲嘅题目咧，你哋唔会知系咪讲咩嘅。不过唔紧要啦，系啦，即系下半节先至讲下个市啦，同埋讲下啲业绩啦。 好啊。 其实今个礼拜咧，影响 A 股好深咧，就系几单嘢嘅。即系第一单咧 ，A 股就又跌穿二千点啦吓，即系都唔算系咩新闻嘅，其实执咗佢啦。诶，有几样有两样嘢题外话要讲嘅，第一个就系我喺 Facebook 推介啦，即系 Wake 嘅另一个节目咩布舒利亚，布舒利亚布希米亚。唔知乜春嘢嗰個，咁啊，只係值得聽嘅。即係雖然裏邊咧，咦橫橫，咦橫橫咧，好鬼眼瞓。咁但係阿 Jackie Fong 咧都講咗一個騰訊嘅一個即係 WhatsApp 啊，同埋騰訊嗰啲一個好嘅 valuation 方法，我都冇諗過，就係、是、嗰個 WhatsApp 裏邊嘅 identity 嘅問題，即係嗰個人。阿 Jace 究竟啊，我講先，阿 Jace 喺度啦，的喺度 ，OK。究竟阿 Jace 喺嗰個 Facebook 裏邊係咪阿 Jace 嚟嘅咧？係 啦， 唔知噶嘛。咁但係 WhatsApp 嗰個阿 Jace 一定係阿 Jace， 個電話號碼都係嗰個嚟嘅 ，OK。嚇咁啊，呢個 identity 嘅問題咧，佢就 raise up 咗出嚟，我覺得幾 interesting， 大家可以聽一下嘅。嚇咁啊，另一個想講嘅就係、是、台灣立法院事件啦。嚇咁啊，服貿協議。即係台灣人點解學埋啲大陸人咁樣咁豬兜咧？即係將啲簡稱咧，即係服務貿易咪服務貿易咯。你服貿乜鬼嘢咧？ 我哋係真係講服貿嘅喎，即係我啲台灣 friend 都係咁講服貿嘅喎。 但係點解唔四個字講埋服務貿易咧？服務貿易咁都幾好聽啊！服貿。 簡單啲啊嘛，即係正如你頭先 都簡單咗兩個隻字啫嘛。 咁簡單兩隻字就兩隻字噶啦，係咪先？ 咁係，人生都係靠咗兩個字嘅時候啊。咁啊，服貿啦，咁啊，希望嗰班學生可以成功啦，可以成功啦。雖然好老土咁講，即係你哋 如果台灣嗰班人係今次係跪低咗嘅話咧，就係今日嘅香港噶啦，即係你自己諗諗啦嚇。咁啊，香港人你話撐唔撐、支唔支持嘅，已經唔係一個題外話啦，係、嘛？因為即係始終呢個係台灣嘅事、香港有香港本土，咁但係我要肯定香港係做唔出呢啲嘢嘅， 係、 完全係做唔出嘅，唔夠膽嘅真係我俾把槍啊 ，Jason 你都唔敢走入去香港嘅立法會裏面啦。 唔夠我最多夠膽指住阿迪。 係啦，阿迪都唔夠膽㗎。阿迪，你唔好以為見佢一大大隻隻心口多毛嘅樣，阿迪唔夠膽㗎。咁啊，對香港人應該唔會夠膽嘅，你放心，我真係睇死你啦。OK， 咁啊，即係好有意義一單嘢嚟嘅。因為即係點解呢嗱好多個月之前我講咗一集港股仔講咗 TPP 啦咁其實都係好多呢啲國與國之間即係當然台灣同中國係一國啦、我哋政治好正確嘅好多地區與地區之間嗰啲嘅協議嘅咁但係啲協議係咪即係完全係單純地為民生為咗社會福祉呢咁可以咁講即係十件有九件都唔覺得係嘅。為嘅都係啲財團嘅啫，同埋即係所謂嘅全球一體化。全球一體化呢五個字係一個好恐怖嘅五個字嚟嘅。恐怖在於佢本身佢美德，好有美德。全球一體化嘛，大家都係活喺地球村嘅人，咁一體化好正常啦。咁但係即係全球一體化嗰個理念嘅背後，其實損害咗好多低下階層嘅利益嘅。 係 呢樣嘢全世界都 apply 到嘅。咁所以呢啲咩服貿啊、乜貿協議啊，即係其實低下階層應該係最有投票權嘅一層一群人嚟嘅，因為佢哋係最受影響。對於啲商家啊、富豪嚟講冇問題嘅，最多係原來冇咁受惠啫。始終佢都係受惠咗。 今晚個節目啦，就係同阿 Jackie 風做啦，咁啊可以講琴日錄音嘅，咁啊最後第二節尾段嘅由35分開始啦，嘥咗 Jackie 風都嘥咗成20分鐘去講嘅， 係咪？ 即係呢個頭先所講嘅服貿協議，咁佢用咗一個文化同個台灣個國策去講嘅， 係啊。嗱，咁咪入翻正題啦。咁啊，講今個禮拜 A 股又跌穿2000點咧，其實有幾單違約嘅情況嘅。 係啊， 即係違約就係有啲貸款唔還到，咁啊違約啦嚇。咁啊一單咧就係叫做嘅死啦，係海音鋼鐵。一單咧就係叫興潤置業。一間咧就係海音，我會講多啲海音鋼鐵，因為海音鋼鐵咧，即係我以前識佢個。即係同佢個老細咧有個交手嘅，我都見過佢幾面嘅，咁就個股仔可以 apply 到咧，即係現今中國裏面咧叫富二代嘅，咁而家個老細咧就叫做李兆匯嘅，咁就間公司即係海音鋼鐵俾人即係拐違約，梗係好唔掂啦，咁李兆匯係咩人咧？嗱，咁我俾幅相阿 Jay 睇下先， 咦，幫佢揀 嗱，李兆匯就係呢、這個。咁嘅肥肥嘟嘟咁样福福上上咁样嘅呢、个即係旁边嗰个就係老婆啦就係、前妻啦车晓係一个明星嚟嘅咁我唔知咩明星啦唔識佢啦未见过啦咁富二代嘅特质呢佢係有齐晒嘅第一个特质呢就有个好嘅老豆啦係啦咁佢更加好嘅话呢就係话呢即係而家大陆啲富二代都係个老豆喺度啦个仔喺度㗎嘛佢就好在佢老豆死咗嘅佢就早死嘅老豆佢老豆喺2003年嗰陣时候就死鬼咗嘅好似係俾人槍殺嘅 哇 俾人槍殺佢老豆又好巴閉 㗎 叫做李海滄咁就係中国呢个嘅工商联嘅副主席嚟嘅亦都係呢个海音钢铁嘅创办人。咁海音钢铁以前呢即係喺2000年之前呢 ,1980 几年成立呢佢係国内一间好出名嘅民营钢铁公司嚟嘅产量都好大嘅。咁2003年就係李海滄就俾人拍咗之后呢咁佢个仔李兆匯呢就接管咗呢间嘅海音。咁当时李兆匯呢22岁嘅啫。 哇。 22岁坐拥10多亿身家嗰陣时2003年咋喎。10多亿身家嘅。咁所以即係阿 Jason, 我唔知头先唔记得问你啦你见到呢、這个如果有呢个咁嘅富二代去追你你受唔受呢 我其实都有啲肤浅嘅首先会睇下样先嘅。 喂个样 OK 嘅眼耳口鼻齐囉。头发喺度。 喺度都叫多嘅，都叫多嘅。 但係呢，即係呢，我話俾你聽，如果女追你呢，你真係女反應。嗱，佢個前妻啱講啦，即係富二代第一個特色就係女人啦。 啊， 係啊。佢前妻叫車曉啦，佢係同佢結咗婚兩年嘅啫。咁跟住離婚嘅。 哦，又分咗好多錢嗰啲。 三億。爽唔爽？ 爽 爽 爽，制唔制？ 制 制， 我系男人都制。 简单简单制嘅系啦，咁你可以咁讲啦，就系话哇，喺咁都分三亿，咁真系好豪爽嘅呢啲富二代。咁嗱，呢个李兆会接管咗间海，即系海音之后，个音字系三个金字嘅。 O K O K， 三个金字个音吓。海音之后呢，咁係一间好大嘅钢铁厂啦，其实即係海音里面自己啲员工都讲嘅，就係话其实呢个老细都係挂个名嘅啫，呢个第二代都係挂个名，好少喺公司嘅，佢做嘅嘢呢都同钢铁无关嘅，因为佢接管咗之后呢，佢第一桶金呢赚返嚟嘅钱呢就係民生银行，佢买咗民生银行啲 IPO， 咁赚咗十亿嘅，赚咗十亿，咁佢就係一个，其实佢more or less 是一个股权投资者嚟嘅。即股权投资者以为何事呢，就是说即我哋买股票一手两手嘅啫，十万八万咁样，一输就牙痛咁声㗎啦。咁佢通常都系买 10% 啊，7-8% 啊咁样，即攞啲股权返嚟嘅。直头可以有机会可以坐到 board 咁滞嘅。咁股权投资，咁佢第一单呢就系做民生银行。咁赚咗成10亿嘅。好短时间佢买返嚟买咗佢赚咗十亿，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一路都行呢条路嘅，即系炒股票啊，咁啊买公司啊咁样嘅，咁就即系当然之后，即系题外话就话，喂，哇，佢都好犀利啊，系嘛？当年可以慧眼识英雄买咗民生银行，咁但系即系应该就系佢买民生银行咧，就唔系佢嘅本事嚟嘅，系佢个死鬼老豆啊李沧海咧留落嚟俾佢嘅。因为李沧海啱讲过咧，系中国工商联嘅副主席，咁嗰阵时工商联咧亦都系民生银行系 member 嚟嘅。 Okay. 李沧海亦都系民生银行其中一个嘅曾经做过董事嘅。 吓、 okay. 咁所以就靠呢个关系咧，佢先攞啲股份，跟住一升咁啊卖，咁啊赚咗十亿，咁啊踏上佢嘅不归路啦。咁啊一路系咁炒股票啦。咁啊一个富二代里边咧，就另一个特色咧就系、是、话，即系做嘢又唔会单条独到嘅。唔系一定系立兄弟嘅。咁佢有几，佢有两个嘅兄弟啦。第一个其中即系比较为人熟悉嘅就系叫史玉柱。都系啲 A 股里面嗰啲投资者嚟嘅、A 股啲炒家嚟嘅，炒到 bling bling 嘅。咁佢同呢个史玉柱就夹啦，咁中间呢都炒过好多隻股票。咁有赢有输啦，但係就冇民生银行赢得咁犀利嘅。咁跟住落嚟嘅发展呢，就係佢炒股票有赢有输，亦都好有钱，嗰间钢铁厂即係佢接管咗之后头嗰几年呢都仲好赚嘅，每年赚几亿咁样。咁娶老婆，咁又离婚又俾赡养费咁样。咁跟住去到今年年头嘅时候呢，佢就入股咗，即係佢同呢个史玉柱呢就入股咗一间公司喺国内嘅 A 股公司。睇下先吓，唔好意思啊，因为啲公司名呢我真係唔好记得。 唔系内地实在太多。 宁波正大。宁波正大系啦，啊，咁嗰个 A 股个曲咧就系600379或者739咁 whatever 739 ，OK， 呀 ，sorry 唔系宁波，辽宁城大，辽宁城大系啦，系城市大学咁样嘅，辽宁城大，咁佢哋两个入股咗，咁呢间辽宁城大咧做啲页岩气开发嘅，页岩油开发嘅，咁但系当然辽宁城大本身就话开发，就仲未开发到任何嘢啦，咁但系佢哋就拎咗好多钱入嗰股呢间公司，谂住好似当日民生银行咁样咧就炒一把嘅，咁但系辽宁城大即系佢哋入咗股之后咧，个股价系咁跌嘅。年头嗰啲到而家，即系其实佢哋入股嘅股价咧喺旧年2013年9月嗰阵定嘅，咁啊 so far 而家啲单差唔多跌咗一半嘅啦，咁佢呢度咧都输咗十几亿嘅，咁啊呢个咁嘅李兆会咧曾经都系有坐拥80-90亿身家嘅一个人嚟嘅，都相当有钱嘅当时，咁啊但系即系家道中落啊，好短时间呢十年时间已经系家道中落，即系正宗败家仔嚟嘅。使钱就使得犀利啦，咁要咁讲啦，即係唔好理佢炒股票输赢赢啦，係咪？咁点解呢间咁嘅海音会自从个老豆钉咗，佢接咗返嚟之后点解会差得咁紧要呢？话晒以前都系即係一个重点嘅民企嚟嘅。咁第一样嘢就係话啱讲佢根本就冇理过自己业务啦。第二样嘢呢，喺佢嗰个领导之下呢，有好多嘢一啲嘅民营企业应该有嘅嘢呢，佢係 wow 嚟咗㗎。 其中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同個政府嘅關係。 哦， 係啦，同個政府嘅關係。嗱，咁基本上嗰間公司喺呢個嘅鳳陽市嘅嚇，呢個山西鳳陽嘅嚇，咁就。嗱，係要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咧，點解今日要拎個題目咧？就係先排成個零禮拜前咧，有一單大國內好大嘅新聞嘅，就喺山西，又喺山西嚇，就當年有個聯盛重工嘅董事就叫邢利斌，佢就用咗7000萬嚟嫁女，即係嫁女啊，擺酒擺咗7000萬。咁係盛極一時嘅當時咁請曬好多好似請咗啲荷里活明星咁樣嚟嘅。 係。 好似劉嘉玲都有去嘅我冇記錯。咁用咗7000萬咁而家呢條友呢就冚咗期啦。因為即係資金鏈斷裂啦。 係。 咁俾差佬啊接受調查緊。咁所以引帶咗出好多嘢就係話呢啲民營企業嗰啲老闆呢賺咗好多錢但係揈得仲犀利。跟住呢一個小小嘅浪冚埋嚟呢就完全死晒啦。咁所以就激發我今日要講呢就係呢個海音鋼鐵呢件事件嘅。OK? 咁海音鋼鐵就係理事會啦。咁佢本身呢因為佢白耶打落嗰個盤江山呢就同當地市政府呢就關係好好嘅。亦都同當地啲企業呢就訂立咗好多啲互補協議嘅，即係譬如我間唔掂咧，阿迪你嗰間你要幫我，阿 J 所間唔掂咧，我會幫翻佢。大家幾間鋁業嘅公司啊，鋼鐵公司啊，都係互補嘅。咁但係當然去到李兆會呢個肥仔嘅身上嘅時候咧，咁佢又唔會理呢啲啦。咁佢覺得就係話，喂啲咩咁嘅老牌公司，啲上邊啲老硬硬，佢嗰陣時20幾歲嘅啫。咁啊，完全冇理嗰啲協議嘅，咁所以佢個資金鏈一斷咗嘅時候咧，基本上冇人幫佢嘅。咁啊，嗰陣時山西市政府咧，亦都係想巴結佢嘅，因為見到佢哇，真係好有錢，哇炒股票又好犀利咁樣，亦都係當地一個嘅納税大户嚟嘅。咁啊想巴結佢，但係咧冇辦法巴結到。 嚇！ 因為點解咧？呢位阿李生咧，長期唔喺山西，佢喺上海同埋北京。咁當然佢亦都會間唔中返去山西返返去但佢係會坐私人飛機。 咁 私人飛機幾時飛咗落去都冇人知嘅。咁所以當地市政府呢其實要講另一個呢個 topic, 另一個意思就係話呢你好多啲民營企業你見到違約啊爆煲啊咁樣其實本質可能唔係單單喺個行業嘅身上而係公司嘅管理層嘅身上。因為如果其實幾年前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啱啱講就係話我同佢都有交過手。呢位肥仔因為我本來唔記得咗嘅，佢爆咗煲之後，我睇翻幅相，咦，我好似同佢交過手喎。點解要同佢交手呢因為喺山西裏面嗰啲銀行咧，已經知道呢條友係敗家仔嘅，已經知道呢條友咧乜都唔識嘅。咁所以山西本身嘅裏面嘅銀行咧係唔會借錢俾佢嘅。咁所以佢係走去山西以外啲地方借俾佢嘅，即係啲銀行揾人借錢嘅。咁以外啲地方即係睇排場嘅啫嘛，見到你哇喺條死肥仔又私人飛機，又娶個女明星， 有料到喎、 哦，又話咩炒股票賺幾廿億咁樣，哇又胡潤富豪榜，第唔知幾一位幾十億身家，咁啊梗係借俾你啦。跟住而家就即係到而家就出咗事嘅，咁所以亦都係顯示到就係話咧，一個富二代咧，如果你唔注重呢個業務關係嘅話咧。你真係必死無疑嘅，尤其是喺大陸裏面你係必定輸啊呆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要睇一啲嘅民營企業，哇點解會死咗啊？好多人而家就賴呢單嘢咧，就係鋼鐵嗰個嘅產能過剩嘅，咁當然係部分原因啦。鋼鐵產能過剩咁啊，你海音你既然做到好巴閉，有咩用啫？咁你一樣係冧咗，係咪？咁佢嗰個產能啊、盈利能力啊，就真係差咗嘅，就真係差咗。咁但係我覺得唔係一個死因，因為海音以前嚟講咧，都盛極一時嘅。嗱，就算你話係百億流落嚟咧，其實俾咗好多好多好嘅 title 佢嘅。嗱，包括2004年嘅時候咧，佢海音咧就。必贏咗一個 contract 翻嚟嘅，就係、是、呢個嘅杭州灣嘅跨海大橋嘅，係佢就供應嗰個優質鋼筋嘅，佢就 supply 個優質鋼筋嘅。咁呢個杭州嘅跨海大橋咧，係全世界咧最長嘅跨海大橋嚟嘅，即係佢個必贏嘅 contract 咧，其實都好犀利。咁但係呢個當然同頭先民生銀行一樣啦，就係百億留俾佢嘅。百億留俾佢。但之後呢你會發覺呢成2004年8月必贏咗呢個之後呢嗰間鋼鐵公司基本上冇乜好嘢做過出嚟㗎啦。 所以冇乜特別嘢，即係鋼鐵佢有生產，啲老員工都仲喺度嚇，咁啊，但係都係產下賣下，賣唔到就擺埋一堆，跟住又再 cut 再產，又賣唔到又擺埋一堆，咁就搞到資不抵債嚇。咁而家有銀行違約，加上啱啱講啦，就係嗰個遼寧城大咧，佢又輸一截啦。咁啊，據聞佢而家爭銀行咧30億嘅，爭銀行30億嘅嚇，咁都依單嘢都掀起咗幾大嘅回響嘅嚇，因為 A 股某程度上今個禮拜跌咧都係佢嘅嚇，因為佢顯示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啲嘅企業民營企業貸款落銀行真係會違約。第二樣嘢就係呢啲富二代經營嘅公司完全唔掂啊。第三樣嘢，國內好興嘅一啲嘅股權投資，好嘅就炒起，唔好嘅就全部炒窿曬。因為佢期間去炒啲股票，好多有部分都窿曬嘅。 咁呢個即係從來係內地嘅企業管理嘅問題啦。呢件事就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你帶出另外一個 point 嘅就係個監管個問題咯。 何謂監管嘅問題咧？ 你基本上你冇理由冇人 check 過佢資產啦。 唔係你 check 資產得㗎， 借佢錢嗰下 check 資產掂嘅喎，佢啲資產 OK 喎，鋼鐵公司。而家講緊啲借貸唔係呢一兩年嘅喎，可能係三四年前嘅喎。啱講就係話佢喺山西以外嗰啲銀行借，即係你擺個牌場出嚟，會掂喎，胡潤富豪榜，喂你有名嘅喎。 正常定即係。正常嘅銀行嘅做法就係你借錢嘅時候，你會有個 asset 去做一個抵押㗎嘛。 有，佢啲鋼鐵廠喺度啊。有嘢抵押㗎。 咁但係個問題係內地唔係㗎嘛。 最大即曾經 開張信用證俾你係就係㗎嘛。 曾經最大嘅民營鋼鐵公司喎。呢啲攞返三五七十個億即係冇乜問題喎。 咁但係你而家可能三五七個億都唔值 呢。即係呢個問題呢就唔係監管嘅問題嘅。因為上面即係啲打貪嗰啲嘢呢點監管啫。係咪呢啲可以呢啲銀行可以喺山西以外問，好似話建設銀行借嘅。問建設銀行借咗幾十億返嚟嘅，咁後面都應該唔少錢啦落咗。係咪咁啲監乜鬼管啦，邊有得監管嘅。係咪咁即係而家個問題就衍生到就係啲民營企業嗰個管治嘅問題啦。喂你有錢嘅時候佢係巴閉啦。但係冇錢嘅時候呢你即係咁依就違約㗎喇喎。諗都唔諗就唔玩咯咩 呢個係我哋所講嘅有冇九個月前啊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內地嗰個一波波嘅問題啦，就係、是、你壓得太緊要，然之後第二樣嘢基本上個出口你係差唔多即係死嘅時候嘅話，衍生到落去再加上本身之前所講嘅一個小金庫嘅銀行啦、地下銀行啦、地下錢倉嘅問題啦，咁然之後我哋亦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地下錢倉有部分嘅人係拎咗去壓咗做一啲基金啊，又好咩都好啦，而嗰啲基金嘅投資可能就調翻轉去投資翻落去嘅就係呢啲民營企業度啦，將佢放大咗十倍甚至100倍嘅 PE 去計算，咁行到嚟呢個位，咁你上面山水喉即係阿爺真正個阿爺山水喉嘅時候，咁你可能嚟緊一衍生一連串嘅嘢一路都未停㗎喎。 係㗎， 即係而家先至去到一個波嘅就係話兩個月前講緊嘅係有隻基金爆煲，跟住而家講緊嘅係可能有民企爆煲，個問題係個波可能係喂一間幾十億好細嘅，但係你唔知道，我哋唔知道嘅就係話會牽涉落去其中一單可能係幾百億嘅時候，真係燒到個人銀行嘅話，就大大鑊㗎喇嗰下。 我實有嘅，你放心啊。咁亦都啱啱講啦，即係譬如啲即係以往炒股俾啲柏納、史玉柱啊嗰啲幾出名嘅史玉柱啊，咁都即係幫今次幫海音鋼鐵咧，就講翻啲好説話，亦都係即係好中國特色嘅，即係話咧，你哋而家見到人哋公司咧就冧咗咧，就喺度踩啦嚇，你有冇顧及間公司嗰啲員工嘅感受咧嚇、啊？你踩冧咗佢，佢裏邊啲員工咪失業咯嚇？咁、你係咪咁不留餘地啊？咁我哋要愛護同愛護呢個嘅政府同埋社會同埋啲員工嚇，咁所以咧就救得就救，幫得就幫啦，咁樣嘅嚇。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都係啦。成間公司有成30億嘅貸款，銀行就抽走咗去40億走嘅，嚇咁仲剩翻30億嘅貸款喺度，15厘息，15厘息，間廠而家基本上冇錢賺嘅，咁你點咧？咁你呢啲係已經技術性倒閉啦，係咪？咁至於阿的頭先講嘅會唔會越冧越大煲咧？咁啊相信會有嘅。 因為啲民營企業，你啱講嘅富二代一個特色就係錢對於佢嚟講佢冇 concept 嘅，即尤其是借錢啊，喂唔還咪唔還咯，喂阿迪你揸我錢喎、啊，唔還，哇真係吹你唔漲，都佢都冇發爛渣，佢直頭話唔還啫嘛，係啊，你講多兩句，我就係唔還噶啦，你講幾多句我都係唔還噶啦，係咪？係 啊， 我以前個前妻都俾3亿佢啦，咁、我而家一毫子都唔還，即係證明我真係冇啦。 係 咯、啊，咁你同我講都冇用噶嘛？ 唔通我問翻我前妻攞翻個3亿還住俾先啊？ 咪係咯，咁啊即係 最冇得搞噶喎！ 冇得搞噶，即係冇得搞，債主債仔係最惡嘅，即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即係要明白到咧，炒呢啲民營企業嘅時候。即係憧憬呢啲民營企業嘅時候咧，你真係要留意翻佢個管理層啦。咁、當然即係有一個謎團嚟嘅。啱講過呢位阿李生阿肥仔李咧，就好中意炒股票啦。好中意好識得玩一啲嘅股權投資啦，好識得用一啲嘅什麼財技啦。但係好離奇一件事咧，佢接管咗百耶呢間公司之後咧，呢十年咧，佢反為佢冇將自己隻海音推上市嘅。佢完全冇嘅。系好奇怪嘅，即系百思不得其解嘅。 唔识咯， 即系通常都系会我不嬲都炒人啲股票、不如我自己拎只出嚟俾人炒好过啦，系咪？ 我收咗嚿钱先啦，乜都 系啦。但系佢又真系冇嘅，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佢同海音本身嗰个疏离感系非常之强嘅，非常之大。 可能直情系根本唔识。 我觉得佢又唔会唔识嘅，失一人同佢讲嘅。 唔系，即系自己盘生意嗰个了解度系简直系。 唔系你上市嗰下，你又唔需要好了解嘅，即系讲真，香港好多人即系丁间公司出嚟上市，其实佢唔好了解间公司，因为真嘅。做嗰个都唔系佢嚟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即系佢又冇拎呢只嘢出嚟上市嘅。咁而家佢又苦恼难理，佢又本撇，咁啊，所以就而家应该系会被接管嘅。依间海音，因为话晒又系啦，其实同只船仔差唔多 case 嘅。我讲另一个呢、這个 topic， 另一个原因就系借鉴喺船仔嗰度，即系咁讲，中国政府会见到只海音又系硬眼嘅。你曾经个老细系胡润一百富豪榜其中一个，亦都系1980几年成立，好短时间十几廿年之内咧，变咗一个民营钢铁嘅其中一个好大嘅一间，亦都系山西经济里边一个好重点嘅一个企业。我而家贸然啄咗你，接咗你间公司，又好似唔系咁好。但系我帮你条肥仔一把，又好似于心，即系道理又讲唔通。咁啊，所以就应该系会被重组嘅呢间公司。咁如果呢只嘅海音系一间上市公司嘅话咧，咁应该系炒到癫噶啦。因为佢有被重组嘅可能性。系啦嘅概念。 咁仲有少少时间讲下只船仔啊。 咪船仔一样咯，就咁样咯。 点啊？ 等下咯， 系 等下咯，系啦。吓，仲有少少时间咧，不如我讲一个更加短噶啦。咁就系啱啱讲啦，另一只就系呢个嘅兴润置业啊，又系违约啊。兴润置业就系做地产嘅。咁佢就又系借咗钱冇得还啦，即系唔系咩叫违约啫，系咪先？咁而家最多呢啲噶啦，中国最多债仔最恶呢啲啊。咁兴业点解违约咧？其实就唔同嘅。兴业本身个管理层咧都系犯上一啲管理层嘅毛病啦，就系好大起功啦。 Okay. 做大做强啦，国内就叫做大做强嘅后遗症啦。咁佢啊，即系佢系啲二三线嗰啲房地产公司嚟嘅。咁啊，佢又系懒叻咁样啦，确人去必地啦。一必就舐嘢啦，即系梗系高价必咗翻嚟啦。 系 咁啊，高价必咗翻嚟之后咧，俾啲大嘅房地产公司咧夹佢啊，夹佢啊，点样夹佢咧？你必咗笪地，我喺侧边有啲地，鉴平鉴贱起楼卖，咁你唔死，你咪死咯。你地价即系好简单啫嘛，好似97金融风暴、03年沙士咁样，譬如阿 J 四层有层楼700万买翻嚟嘅，而家个估值300万，你咪补400万差价咯。 系啊， 你补唔到咁点啊？ 跳楼咯。 唔会嘅人啊，唔需要咁做，咁快咁容易死嘅。 九百几多人跳楼啊？ 几百万系啊？ 几多人烧炭啊？ 几百万你问阿的啫，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都谂住咁到最后我都系唔还啦。 系啦，咁唔还 OK 噶，你房地产系 OK 嘅。因为银行会收咗你银主盘啫嘛， 系 啊，收咗银主盘之后，咁咪拎去卖咯，过多半年你又可以拎去拍卖噶啦。咁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啦，你嗰笪地嚟嘅。因为咧，同时咧就系嗰笪地咧，佢零 佢一零年至一一年买咧，我唔记得应该系7000几蚊一平米嘅地价。 嗯。 咁啊，跟住到咗前几个月咧，差唔多嘅地喺侧边嘅啫，就跌咗六成。个地价 4000-6000， 计佢啦，本来6000变咗3000咁，跌咗五成啦，计佢啊，咁啊即刻濑嘢啦，你笪地系浪咗俾银行抵押噶嘛，咁啊银行睇个 valuation 话，喂你侧边嗰笪地啱啱3000蚊嘅啫，咁你补翻一半，咁啊冇得补啊，咪违约咯，呢啲就叫违约，咁啊问题就出现啦，点解会影响到内银咧？你地咧，即系银主盘，我就拎翻出嚟拍卖啫，地银行喺大陆嘅银行嚟讲咧，佢唔可以拎出嚟拍卖噶嘛。 嗯 咁点呢我点处置呢因为冇银主地呢样东西㗎係咪香港人唔会出现㗎嘛呢样嘢。即係唔通李嘉诚买一笪地喺北角佢冇钱咩係咪佢唔会拎去当㗎嘛笪地。咁大家大陆个问题银行出去问题啦就係、是、话如果越嚟呢啲地我要立咗嘅话咁啲地我点处置呢我起银行啊。 佢开下面开间公司囉。 下面开间公司起楼。 走咯，唔系啊，下边开间公司走地啊？ 点走地啊？走地鸡？ 你喺下边开间公司，跟住然之后啲地咪由经嗰间公司去走翻出去咯，有冇人要啊食咯？ 唔得噶，中国系即系卖地咧，系要根据一个招拍挂嘅形式噶，即系招标拍卖挂牌。 如果嗱，假设我买咗笪地啦，我拍咗啦，我拍完之后我呢笪地。如果有人同我傾個價 ，mark 高 10% 或者 mark 低 10%， 我成塊地轉讓唔得嘅。 咁我又唔知得唔得。 係咯，即係我覺得 我唔敢肯定話唔得。 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有部分即係 OK， 香港都有咁嘅違例啦，就係有啲嘅公司 OK， 咁佢要收樓 whatever， 佢揾另外一間收噶嘛，收完之後可能一個比較。其實是那間子公司嚟嘅嘛，咁然之後一個減平減錢嘅，好收好曬啦 ，and then 就賣翻俾間母公司阿媽，然之後阿媽拆完就再起過咁樣噶嘛。 我唔知道如果係地呢個資產可唔可以咁樣做？ 嗯，即 我肯定， 我覺得係可， 即係你收咗人的古董翻嚟咧，一個清朝古董應該可以咁做，但地我唔肯定，因為地即係中國政府嚟嘅招拍掛咧，即係招標拍賣掛牌咧，係要係政府做嘅。 嗯， 令銀行啊應該唔做得呢樣嘢嘅。 嗯， 啊，即係你如咁講啦，我下邊擺間公司，開間公司擺笪地落去，跟住周圍招搖撞騙咯，揾阿 J 細話我有笪地啊，你幫我買咗去啦咁樣。咁我唔知得唔得？我唔知得唔得？因為土地中國嘅土地轉讓咧，就冇講得咁兒戲嘅。 嗯， 係啦，就冇講得咁簡單嘅。 咁咪掛翻。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銀行真係無零拉更咁樣攞咗成笪好多啲咁嘅地，咁點算咧？因為依間公司本身個地盤喺寧波嘅，寧波嘅，咁寧波啲樓價係跌緊嘅。 係啊， 嚇銀行又焗接，樓價又跌緊。接完之後又唔知點處置，咁所以咧啲內銀股你話點搞啊？ 嗯， 係嘛？依啲一個個咁樣爆出嚟嘅，因為係大嘅企業、大嘅內房企業逼死啲細企業啊。 嗯， 因為佢有實力，喂你6000蚊買翻嚟嘅一平米嘅買翻嚟，我3000蚊， 嗯， 我bid嗰笪地，一係你同我鬥bid。一系你同我斗 bid 到7000-8000，你本来嗰笪地咪赚咯，系、 嗯、 咪？但你唔，我明显见到你唔够我斗 bid 噶，我咪开个3000咯。 嗯、 跟住政府又卖俾我，咁、跟住你个 valuation 又跌咗一半啦。咁、你咪濑嘢咯，系、咪？依兴业咧，兴润咧就系咁样濑嘢嘅。吓、 okay. 咁啊，所以依样嘢，依个第二个 case 啦，就唔同头先海音就系管理嘅问题，兴润咧就系做大做强嘅问题咯。 嗯，好啊，呢一节休息一阵先。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